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，这第三位是徐小凤，这个在舞台上唱了40年歌的殿堂级的歌手。关于他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说2005年的一天，他在一家旧鞋翻新的小店花了30块修理好了一双旧的高跟鞋。一个月之后，他就是穿着这双旧鞋出现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上。这是一个深居简出又习惯了粗茶淡饭的女人，她唯一的爱好就是打乒乓球。这样的她让以八卦著称的很多的媒体头疼了近半个世纪。没有人的人生路是一马平川，但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总会用歌曲告诉你，一步一步走，至少没有遗憾。 艰辛的每一步，仍然前去，仍然闯，不理几高。耳边的风声响，像似歌声鼓舞，努力为要走好我每步。行尽了许多的崎岖路，还前去，才能知境界更高。名利似有幻雾，要想捉捉不到，岁月在我身边笑着逃。道路段段美好，纵是血雨汗凝造，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。但愿日后更好，我愿永远莫停步。我要闯出新迹，要用实力做旗号。明日再要走几多路，谁人能计，谁能知天有几高。凭自信努力做，要得到的终得到，以后就算追英也自豪。道路段段美好，纵是血雨汗凝造，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。但愿日后更好，我愿永远莫停步。我要闯出新迹，要用实力做旗号。再要走几多路，谁人能计，谁能知天有几高。凭自信努力做，要得到的终得到，以后就算追忆也自豪。道路段段美好，纵是血雨汗凝造，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。但愿日后更好，我愿永远莫停步。我要闯出新迹，要用实力做旗号。道路段段美好，纵是血雨汗凝造，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。但愿日后更好，我愿永远莫停步。和平宁静快乐是我的歌谱。 认真的走好每一步，徐小凤是这样唱的，也是这样走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妈妈去听徐小凤的演唱会，在落幕的时候就有歌迷举着牌子说，小凤姐不要说告别。这个歌迷年纪已经非常大了，神情当中很感伤。我想如果有一天徐小凤不再唱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像她一样一袭长裙， 一头蓬松的卷发，低吟浅唱这些慢悠悠的老歌呢？ 小妹妹唱的忙

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之险，江山事烟雨烟，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生事不再直言，豪情仍在痴痴笑事。 心相邀，影相照，愿化海鸥轻唱月情调。艳阳下与妹相亲，望偕白首永不分。美景醉人，心相吻。偶花间相对的缘分，心两牵，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，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，明日对花忆轻眠，泪残梦了足影心。月明独照难烟枕，醉拥孤琴，比不禁。夜半饮一空将独怀恨。凄酸今朝似未见，明日对花忆轻眠，泪残梦了足影深，月明独照难烟枕，醉拥孤琴，比不禁。